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气温较前几天回落，高温天气暂时缓解。受冷空气影响，午后本市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但分布不均，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双休日期间，本市大部分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光照强，气温高。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4到35摄氏度，天气比较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周日夜间呢，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请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14:07，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郝阳。 哎，今天是我们俩陪着各位啊。为什么是我们俩呢？因为今天要说的这事儿吧比较热闹， 比较热闹，所以我们俩是爱凑热闹的人。 我们俩是爱看热闹的人 行，也一个意思，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 是 啊，最近确实不是说世界杯特热闹啊。你说哟，您今天凌晨那阿根廷是不是？你们要说， 哎呦喂 啊，是伤了多少人的心呢？是吧？有多少人就买了都是吧？就想去天台看看风景啊，都下来，没事儿啊。这个不是说这个事儿，咱们说一个更加准确的说，其实不是热闹了，是有点闹心的事儿。 闹心呢？ 哎，最近可能大家关注装修的朋友们都会看到啊，有好多好多啊，这个反正涉及到一些维权的事儿啊，有很多的这个想要装修的朋友呢，最后没有按照自己的那个装修意愿达成，甚至啊，有的半途而废，就最后连人都找不着了。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也是要教大家伙怎么去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 对，怎么样去污存精？ 对，就是怎么去鉴别哪个公司才是靠谱的、有实力的，您可以去选择相信他的。 就是今儿节目就是借你一双慧眼吧，是吗？ 哎，是这意思。 行， 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圆圆，欢迎圆圆。 大家下午好。 哎。这个蔡总呢，作为业内人士，因为在这里边已经摸爬滚打了20多年了，小30年了，对吧？ 你可以说行走了20多年，摸爬滚打，听起来挺累的。 30多年了， 走路走了三十多年 ，一直走的都非常平顺。 对， 我们问问业内人士啊，最近想必您也是经常可能是，您收到的消息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消息更加的热闹啊。先来说一说吧，您对最近这个局面，您有什么看法？您自己有什么看法？ 确实现在这个阶段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家装行业来讲，是一个洗牌期。因为大家知道这两年实际上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新房的减少，二手房交易量的下降，能够流转到装修市场的客户数也在锐减。 哎，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一些公司，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用一些不正当的这种竞争方式，然后来获取客户啊。其实获取客户的唯一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 啊，价格超低， 你觉得那个公司、啊、价格特便宜， 是 什么都敢答应， 嗯， 然后呢什么都送得出去， 嗯， 然后呢但是你去那公司一看，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们先说怎么分辨啊。 嗯， 首先一个，你看这个公司是不是一个有底蕴的公司。什么叫有底蕴的公司呢？就是它品牌成立多长时间了，它的起源地是哪儿，对吧？不是说外来公司都不好， 嗯， 而是说我们现在来看市场上，现在北京市场上做得好的这些装企装饰公司，你去看吧，拉出来一排，基本都是北京本土企业啊。因为北京本土企业比外来品牌更了解这个市场的特点，然后同时呢北京本土品牌更在意自身的形象在北京市场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舆论氛围， 嗯 啊，所以北京的土生土长的这些装修品牌，它会给到客户一个更有保障的一个装修结果， 嗯 啊。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其实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去自由市场买白菜买萝卜，对吧，一锤子买卖，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在你交完钱以后，它需要一段时间的工期，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然后通过这个过程中的工人的一个人力资源的调配，材料资源的调配，然后这个方方面面的资源的一个统筹安排， 很复杂的一 个，而且涉及到的工种水电木瓦油， 是的， 涉及到的产品瓷砖洁具地板橱柜木门啊，涉及到的后期的家具灯窗帘啊，这些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串接过程啊。那么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买一个成熟消费品那么简单， 是的 啊。你看买一个车很贵，比装修费用有些要高很多，买辆车180万，好一点的车，对吧？但是它基本上是属于一锤定音的事儿， 是的， 就是这个交易过程，在你把钱交给商家，商家把车钥匙递到你手里的时候，这过程已经完成了， 嗯， 对吧？但是装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刚才我说过程中还涉及到那么多环节的一个配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选择了一家不靠谱的公司，会出现什么状况呢？那么首先一个，你可能刚一交定金， 嗯， 也许这公司就人去楼空了， 嗯， 对吧？ 没了， 那没了。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您算幸运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只交了一个定金啊，几千块钱，万八千块钱， 损失相对还不算大， 损失相对小， 嗯， 对吧？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开工了，因为一般开工的话，您可能就要交到60%到80%的合同款，比如10万块钱的这个装修额，您要交到6到8万， 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刚开工，那个工人进场抡了一锤子，然后工人不来了，为什么呀？因为公司没给我们结账啊，啊，我们活干不了了， 嗯， 这时候您想想，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嗯， 对吧？所以在选择装饰公司这件事儿上，其实我觉得是应该这么去说，就是装修有风险，选择需谨慎啊。那么怎么样来辨别，擦亮双眼辨别啊，哪些是李逵，哪些是李鬼， 嗯， 对吧？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做一些功课了。 嗯， 首先一个呢，我觉得刚才讲到的，看这公司有没有底蕴， 嗯， 有没有底蕴，对吧？是不是在这个市场上已经耕耘了10年以上的，甚至20年以上的这样的本土品牌， 是的。 那这样的品牌，为了它在当地市场这样的信誉度、美誉度啊，它不可能干那种说很不道德的 砸招牌的事情。 对， 嗯， 对，对。那么这个你去看这个公司啊，年头够不够？然后再一个呢，一定要去展厅去多去几趟，去和他的销售人员沟通，然后去了解他合作的这些产品品牌。 嗯， 为什么呢？你这公司不靠谱，一线品牌不可能跟你合作，然后再一个呢，央企、上市公司这样的供应商更不会跟你合作， 嗯， 对吧？因为这样的企业本身，它央企也好，上市公司也好，它的资源渠道足够多，它没必要为了多你这样一个不靠谱的渠道，增加自身的风险。我最后跟你合作了，货款收不回来， 是的， 对吧？这风险很大，所以这些央企啊、上市公司啊，也会给装饰公司做背书， 嗯 啊，看它的材料品牌是不是都是大牌啊，然后这些都有了，那靠谱不靠谱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吧？您其实很简单，装修是一个漫长琐碎的一件事情， 嗯， 您的这个投入的金额又比较大，10万20万扔进去，然后这房子要住5年8年甚至10年，对吧？那您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怎么去做呢？ 嗯， 您约一下公司的这个业务人员，说我还是有点不相信你，怎么能让我更放心呢？ 让我去看看你们的工地。 哎， 让我去看看你们的工地。 嗯， 对吧？工地是不是能够一敲门就进啊？工地是不是能够敞开？ 嗯， 然后再一个呢，工地在北京的一个数量，是不是能够啊那个各处都有？ 嗯， 遍地开花。 嗯， 对吧？这个也是考量一个装企它的实力是否足够大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它没有实力的话，它接不了这么多工地。 对， 对吧？那这些如果都有了的话，我觉得哎，基本上下一步您觉得价格各方面合适的话，您就可以去定了。 嗯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注意低价陷阱，因为那个既然是出来做生意的，不可能去做赔本买卖。 嗯， 对吧？那其实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底线。 嗯 啊，那么哪些公司无底线啊，可以频繁突破它的底线，那这个时候你去看这家公司，它未来的经营一定会出问题。 嗯 啊，包括现在市场上最近出的几件事啊，咱就不去细说了。那总之是那个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 对，这事儿吧特糟心，因为咱们都知道为什么这个节目存在啊。 嗯， 就是因为装修是一件又麻烦又大的事情。 对， 就是很多人，你想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房子，其实内心是带着喜悦的。 必须， 虽然我可能背着债务啊， 对， 无所谓。我从原来一个无房一族、租房一族，变成了自己的房子了。 嗯， 结果呢，我也是啊，擦亮我的所谓的慧眼， 嗯， 找了一家所谓的靠谱的公司， 嗯， 结果呢，出现了那样的事情。 嗯， 钱的损失是一部分， 嗯， 因为毕竟是小钱。说句实话，跟买房的钱相比，确实是小钱。但是心里糟心呢。 对，没错。 本来我是想着我这个可能十月份我就想入住了。 嗯， 结果这边啪来了一锤子，我还找不着工人了。 嗯， 最关键我现在还没法再去找一家公司，毕竟我这钱扔在里边了。 对， 我只有去维权，所以这就变成两件事情了。 对， 原来可能单一的我是向往幸福生活这方面这条道走的。 对， 结果被逼无奈，我只能往维权这条道上走。 对， 走多长时间我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最讨厌的最烦人的一件事情。 特别好人。 对， 嗯，没错。那其实这样来说呢，其实说说全包员的优势吧。 来来吧。 那么全包员呢其实是一家非常靠谱的整装公司。 是的。 咱们先说说他的出身。首先一个呢， 底蕴啊， 对，全包员其实是去年，我们是去年开业的，但是全包员并不是一个只有一年多年龄的新企业啊，他其实是依托了有21年装修背景的叶之峰集团的这样一个雄厚背景成立的一家专门服务于刚需客户的整装公司。 嗯 啊，那么从这家公司成立以来，其实我们秉承了叶之峰集团这样强大的采购供应链体系，其实看一看全包员的合作伙伴啊，有上市公司，有央企，有一线大品牌，其实他们给全包员也在做背书。 哎， 啊，就比如说像我们合作的欧松板， 嗯 啊，这一家集团是那个北新集团啊，也是央企，应该还是世界500强企业。 哦， 啊，所以他跟叶之峰的合作是十多年的合作关系。那么全包员成立之后，他也来给全包员供货啊，现在给我们供货是两样产品，一个是施工要用的欧松板。 嗯， 欧松板是取代大新板的一种产品。 嗯， 是进口的一种施工类的板材，环保啊还有物理特性都非常优秀。那么还给我们供了一样产品是什么呢？也是现在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款实木家具，待会儿咱们可以展开去说。 哦， 我这儿先留个引子。 行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像我们合作的，你比如装修用量最大的瓷砖， 嗯， 瓷砖我们合作了，像马可波罗呀、东鹏啊、一诺呀、冠珠啊、金银陶啊，都是一线大品牌。 哎，是。 那洁具、惠达、法恩莎、航标、金牌也都是一线大品牌。 嗯 啊，包括木门还有榻榻木门，所以这些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大品牌其实不是平白无故跟全包员合作的， 他也不是说随便选择的。 对， 嗯， 对，其实很多您出去看很多小公司，为什么您找不到太大的品牌？是因为他的实力不能够引起这些厂家的重视啊。同时呢，即便合作，他也不可能拿到像全包员这样有优势的这样一个价格。啊，他给您去做优惠、做让利，更多的是自砍一刀。 嗯， 到最后，自己生意做得难以为继。 对 对，所以呢， 其实全茂园从他的出身来讲，从他的这个合作的一个材料品牌来讲，其实从这些维度去分析啊，他还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这样一个整装企业的。 嗯嗯 啊，那么其实靠谱是第一步，就是刚才那个小胖也说嘛，那么选了一个不靠谱公司，我这房子要入住了，我住不进去，问题是我装修的首期款那个八九万块钱我都砸进去了， 嗯， 对吧，我再换其他公司也不可能啊，我要还要花双份钱，对吧。再一个呢，其实如果活干到一半这个公司撤了，然后你再找下一家公司去接，其实对于哪一家公司来说都不太愿意接这样的活， 还真是， 因为他不知道前面的工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做到这一步之前，比如他的很多基础在施工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就是后续发生问题了很难去纠责， 你没法去界定是谁的问题、 嗯、 而我作为后续接手的一个公司，我要给你提供后续的一个服务保障，这个时候我又不确定你这个问题是发生在前面那个公司给你干的这个环节、 哎、 还是我给你干的， 不容易扯皮，嗯， 就扯不清楚了， 对 啊，所以这种时候可能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消费者，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嗯， 不知道到底是进一步还是退一步，嗯， 哎，这个，因为之前听蔡总来做客节目的时候， 嗯， 我们涉及过很多内容，就是一方面是介绍全包园，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是介绍全包园这个产品到底有多靠谱，原来我们做过连线， 嗯， 深入到工地。 对， 包括大家可以下载那个全包园的，比如说关注他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好、 嗯、 下载他们的 APP， 如果你跟他签约了之后，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视频的或者是照片的实时监工，甚至您可能我现在还没报名呢，我就想看看这企业靠不靠谱， 嗯， 您直接打全包园的电话，400-606-8866、 对 对吧， 对， 拨打这个电话直接预约，比如说我想我在哪儿住，你们在这附近有工地吗，如果有的话、 嗯、 我能去看看吗，敲门就进， 对， 约好了就进， 这一点我特别有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全包园在北京，同时现在在施工的有1000多个工地。 嗯， 您想想，1000多个工地基本上分布在北京城区的各个位置。那么，您只要一个电话400-606-8866打进来、 嗯， 然后呢，我想就近参观一个全包园的工地， 嗯， 让我们的销售帮您安排就可以了。 对， 看完工地再来展厅看产品也 没 问题。没 错。而且呢，我们工地我是上一次还真是啊、 嗯、 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全包园装修， 嗯， 我呢去他那边，我说看一看， 嗯， 当然那个工地是还没开始、 嗯、 就是去测量， 嗯， 纯的测量， 嗯， 我就看见那个工人师傅一进来说，哎呦，我老听您节目， 真的呀， 哟，真的呀、嗯、我说你们蔡总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我说麻烦您好好给这个量量捯饬捯饬，他说、 嗯、 啊，我们没问题，我们对待所有的客户都是一样的，您也不用说， 嗯， 他就拿，就是专门是测量，应该是一位设计师啊， 嗯嗯， 就是他专门就是包里有很多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啊、 就是左测右测右测左测、 嗯、 我说最后测完了，他说，我说怎么样、 嗯、 最后我们会出图纸、 嗯、 然后让这个客户选看看这样的行不行，不行的话我们再继续调整，如果调整好了我们就马上开工，我问他，我说大概什么时候能齐呢，我是5月中旬的时候去看的、 嗯， 他说这个很快，如果开工的话大概2-3个月就基本上是能够完工了，我说哟，那还真是挺快的，而且他们家还是相对小一点的户型、 嗯、 我说哟，这是不是小包园做的呀，他说对对对对对， 小包园， 您还挺了解，我说开玩笑，这我能不了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嗯、 开播之前我们就到了全包园的展厅，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浩洋可能没去过， 是的、嗯、 我估计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去过了、 嗯、 包括大家比如说现在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娱广播直接回复全包园，您能看见几张咱们这个全包园的一些样板间的照片 图纸， 对、 啊、有几个风格，因为能看到的这个图片的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只能放这几种， 对， 我相信现在可能又有变化了， 有变化， 对吧， 我们基本上每2-3个月就会调一轮产品、 哦、 啊，调整产品的出发点其实就是根据市场上客户这段时间的一个选择喜好，我们不断的去优化，不断的推陈出新， 嗯， 而且每次出这个新产品的组合其实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不断的为难自己，成就客户， 嗯， 因为我们有强大的供应链体系， 嗯，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优选出适合客户的产品，同时我们保证价格的稳定，都是999，包括我们开业初期的板式家具999一套， 嗯， 到后来所有的板式家具都做到了999， 嗯， 然后还不过瘾，继续优化， 又把实 木 家 具 也做进来999， 嗯 啊，当然那个时候的实木家具跟现在的实木家具999又不一样，所以待会儿咱们可以就是做一下详细的这个一个解答， 嗯， 就我们的实木家具又有哪些变化， 嗯， 因为从客户的一个消费选择上来看啊，咱们北京的客户其实对于实木家具还是情有独钟的， 当然 啊，那个那也就是看到这个需求点之后。我们不断的去优化产品，不断的去调整， 嗯， 所以在初期合作的实木家具，它的木材材质是橡胶木， 嗯， 咱们都知道，原来探讨过实木家具木材种类， 对对对， 橡胶木是一款特别经济性价比的这样一个木材，因为它的成材速度非常快，然后呢存货又很多，主要生长于东南亚一带。那么这个家具呢可以说普及率很高，但是它的木纹纹理相对来说会不像其他的那些木材那么有诱惑力。再一个呢，木质偏软，木质偏软其实有好有不好，就是不好是容易变形，所以咱们看橡胶木家具基本上它都是拼的木条啊。但是呢那个好的一点就是它软了之后，怎么讲呢，就是比较好加工，你做一些造型，实现一些风格都比较简单，但是呢就是毕竟不是属于偏名贵的木种，那后来呢我们觉得客户有需求，所以我们又开发了一套北美白橡木的家具。 哎呦， 北美进口白橡木， 哦， 原材料是进口的，但是在国内生产的。 明白。 那么这款家具其实，一上样之后就受到客户的一个热捧，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热销的状态。那么大家对全包园这个北美白橡木家具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去咨询啊。那么这套家具其实，除了木材优秀以外，还有一个突出卖点，就是它的这个表面不是用的油漆，大家知道油漆是化学合成的，它肯定会有或多或少有些污染对于空气，那么这套家具表面用的是木蜡油啊，木蜡油其实是一种天然合成的一种原材料，那么它可以取代油漆作为木材的一个表面涂刷。 哎，那像您刚刚说的这一套样板间已经出来了，我现在确实能看见的是吧？ 能看，对，实物都有。 那这样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6-8866先预约一下，预约一位设计师，到时候有人接待您，带着您一块儿去看，然后具体在哪儿呢，您直接在所有的那些就是地图当中直接搜索全包园就出来了，目前北京有只有那么一家展厅。 对， 咱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你听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听这全包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园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全包园的蔡总、蔡萌，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还有圆圆，欢迎圆圆。 大家下午好。 哎，圆圆在上半时段都没吱声啊，因为他是年轻人啊，圈里的事儿他可能不太清楚 啊。这么来练的。 但是这样，圆圆每次来节目呀，他都是有点那种小天使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带来 这个 带来好多好消息。 这样说啊，那我明白。 哎、是这种感觉。 吓我一跳，我这一家装节目怎么听着变味儿了呢？ 是不是，他有好多什么就优惠啊什么的，都得问他。 对对，那这个确实是。 来，圆圆先问问您，这个最近又有什么优惠吗？ 对，我也是觉得好久没回家了。 是。 那我这么久的时间我干嘛去了呢？就忙着给我们全包园的产品做升级，并且宣传我们的产品升级去了。 都怎么升级了？刚刚那个蔡总说了，说有一套样板间等于已经升级了。 对。 而且也换实木了。 对，橡胶木生成北美白橡木。 对对。除了这个呢？ 除了这个呢啊，我先继续说我们的这套北美白橡木。 行行行。得嘞。 并不是说您之前的那些我们的实木家具橡胶木家具就没有选择了、也可以选，而且还可以选更高级的北美白橡，也就是说您的选择空间更大了。这个是升级之一。那升级之二呢，就是入口的、入肺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如厕的，我们都给您做了升级了。入口的怎么理解呢？就是水。我们从源头上保证您饮用水的健康。之前呢可能就只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超环保的那种伟星的 PPR 纳米抗菌管、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产品升级了之后还包含一台纳米净水机，是五层滤芯的那种。 直接安好了是吗？ 对，就是从您装完了到家一拧开水就是超环保的。 就那水直接可以拿起来喝了。 是。 好，这是入口的。 这是第二，对，这入口的。那入肺的是什么呢？就是空气治理，就是在您入住之前都装完了，哎，您准备住了，好，您和我们的专业的空气治理的团队拎着大包小包各种仪器，然后各种试剂到您家，先给您检测，检测完了之后告诉您一个您家的这个空气的质量那个值，然后当您的面给您做检测，一套工序下来差不多 有12到10，反正十多个工序吧。 嗯， 下来之后在当您的面给您做检测，您看这个值是不是符合您的入住标准？ 就是先检测一下您的家里边是不是超标，是不是环保。 一般来说，刚装完的可能都没有完全不超 标，肯定都有，肯定都有。这个不用说，你用什么多环保的材料，多几亿的都没戏啊。 对， 上面肯定都 有几亿的，我就换一房子了。 是这样，环保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首先一个啊，就是材料肯定都是环保的，家具也是环保的。 嗯。 但是新装修的房子呢，因为这些材料叠加在一起，如果您家的这个空间相对小的话， 嗯， 它的这个数值会相对高一些，因为它有一个累加效应。 对。 啊，那么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累加完了以后，可能您家的空气质量还是符合国标的，但是可能会临近这个临界值。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全包员给客户在装修完成以后，为了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快更放心的入住新家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在去年经营过程中得出来的一个客户特点，就是全包员的客户基本一套房啊，装修的时候他或者要住到别人家，或者要这个租房住，那么他希望装修完尽早入住新家。但是毕竟新装修的房子，新的建材新的家具总要放放味儿， 嗯， 对吧，咱们一般有时候放一周十天一个月个把月，对吧，那个那么其实客户也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希望能够尽早入住，所以我们呢就是给客户做了一个配套的一个增值服务，就是我们把空气治理拿出来， 嗯， 来给客户做这样一个治理的一个提供治理的一个服务。 我记得原来这个是大礼包送的， 对 对吧， 对， 现在已经成标配了是吗？ 也不是标配，也是限时限量的。 哦，明白了。 啊，因为这个确实它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还不低。 嗯， 因为大家如果在外面找专业治理公司去做的话，你能查到价格，就一平米基本上都在40-50-50-60， 对对对， 这样一个价格。 嗯 啊，那么我们为什么去做这个事儿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放心的尽早的入住新家。 嗯， 所以这个确实是有数量限制的。 好的好的， 那圆圆这边在 及早报名及早得呗。 对 啊， 对， 来圆圆接着说，这入费的了。 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说如厕的， 嗯， 我们的卫浴系统呢已经升级成了智能的了。像之前可能啊，您装完了之后，全包员一站式整装，然后什么花洒，然后镜子、柜子，包括马桶、盆之类的，全都给您配齐了。现在我们的马桶升级了智能坐便盖，就是那种大家去某国纷纷往回背的那种坐便盖 啊，就是一走过去自己都打开了那个，是吗？ 对，它是有那个记忆功能的，谁坐过谁坐了准备谁要坐，他应该都知道。 这个我觉得没事儿，我觉得这个就谁做过这事儿， 做了这事儿 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啊。 就所以您可以现在打电话问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神奇？400-606-8866，而且 啊， 刚刚蔡总偷偷说，在节目期间打电话的可能还有其他的惊喜，比如说空调，400-606-8866，节目期间哦。 应该一开始节目一开始就先问你， 他中场时候说， 中场的时候，哎，好好， 所以说等于现在打电话很有可能得空调是吗？ 对对对对， 那个什么，我上个洗手间去啊，我电话拿着， 赶紧去啊，有房子赶紧去，400-606-8866啊，或者过了我们这时间，您直接说是听我们876的，或者听住在876的，或者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哪么您不知道我们北京文艺，您说听北京台的节目过来的，也都行，聊聊呗，对吧？ 嗯， 聊一聊是吧？能聊出什么来？反正我们知道有这东西了啊，大胆聊。还有别的吗？ 还想要啥别的？ 啥都行，只要给就要。 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包括我们的智能坐便盖，包括我们的呼吸的、入口的、入肺的、如厕的都齐了，还想要啥？ 这广告应该你录。 哎，我觉得可以，我下次试一试。 太熟练了。 哎呦我的天！哎，有朋友问了，说问一下全包员在外地可以进行外地的装修吗？保定有。 保定我们的直营公司刚刚开业， 对。 然后呢，您要是问外地能不能装，其实环北京地区啊，比如说我不知道您有多远， 嗯， 像张家口啊，像涿州啊，像那个沧州啊， 嗯， 武清啊，燕郊啊，香河呀，廊坊啊，全都行，对。但是太远了，六环以外会涉及到一些远程费。那具体远程费的标准，您那个位置能不能做，您可以打400-606-8866做一下咨询。 好嘞好嘞，说哈尔滨的可能就管不了了， 嗯， 暂时管不了，我们慢慢发展啊。 对， 等回来未来有一天可能也能管啊。 我觉得那样就挺好了。 什么？ 就是不光是在北京， 那当然了，现在北京买房有限制。哦，各地买房都有限制。 是，你就说全包圆在各省市我都有，这就方便 了。哎，这就很方便了。我一直说要去我们那儿，那真的是特别好。我估计有好多朋友都直接被我推荐到这儿了。 嗯， 对，这个您直接拨打电话吧，400-606-8866，您去咨询一下，看看您这地儿到底在哪儿。然后呢，需要比如说路程的费用大概是多少，您去核算一下就好了。这个圆圆刚才说完了这些了哈。让蔡总来跟我们说一说具体的，比如说刚刚说到的那实木家具，刚刚您说到的是换到了进口的一个实木， 它是原材料是进口的， 原材料是进口的。 为什么我可以放心的跟大家讲这个绝对是进口呢？因为咱们国内没有白橡木， 对， 嗯， 没有白橡木， 是的， 白橡木它都是生长于欧美的这些国家，它的环境相对适合一些， 对的 啊，所以其实。去区分白橡木和这个橡胶木也很好区分，您看木纹就可以了。白橡木是这种像大山一样的这种山形木纹， 嗯 啊，非常自然， 嗯 啊，而且它的硬度很高，所以大家不要想象白橡木的家具可以做成各种什么欧式美式天花乱坠这种复杂线条，它出不来，因为它木质太硬了。 嗯， 那么它可以实现的效果就是简约啊， 嗯， 现在咱们再说时尚点就是简欧，或者再形象点就是北欧那种风格。 对 啊，很轻巧，但是呢很原生态，很天然，并且呢它的做工材质都很好。 嗯， 这是家具方面全包圆做的不断的这种迭代升级。 嗯， 那其实刚才圆圆在做介绍的时候还提到了我们很多人出国之后乐此不疲的往回去背的那个智能盖， 现在好多了。 嗯， 对，现在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啊。那么智能盖其实也是全包圆在整装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家出去看外面的很多做整装也好，或者做个性化的公司也好，很少会把智能盖作为一款标配产品。 没想到那么细的。 对，因为一个呢是还没想到这一块，再一个就是，那个它的供应链资源啊不一定像我们这样的有优势啊。那么我们这个也是找到了一线的大品牌厂家啊，具体哪个品牌先保密， 嗯， 大家也可以打400-606-8866来了解详细信息。 好 啊，来给全包圆做的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一款智能盖的产品。这个智能盖您在外面市场是买不到的，专门给全包圆做的定制产品，然后功能方面也做了一些优化啊，在我们展厅有实物， 嗯， 大家可以明天后天两天时间方便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展厅来参观体验一下。 嗯 啊，当然这个体验仅限于看， 打引号的体验，啊， 摸。您要想试用一下的话，目前还不具备这个 条件。等您自己家装完了就能体验了。 对对对， 嗯， 对 啊，这个每次听蔡总和圆圆来啊 啊。 他们老说哎，这个保密，这个保密，这个保密啊，因为我们广播啊。其实突出的是什么？时效性，就是快。 嗯， 很多的一手信息都是从广播先发出去的。 哎 哎，但是呢，基本上听我们下午这节目呀，啊，很难啊。为什么？我觉得挺好，因为很多人都说，比如说我购买商品，我其实选择装修也是购买商品，而且挺大件的一个商品了。 嗯， 别看它的那个说辞，就是别看广告。要看它的疗效， 没错， 对吧？ 对， 我们其实就是说想让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嗯， 看看到底您喜欢不喜欢，看看我们有的时候说的是不是真的。 嗯， 对， 这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说的太多，反而也没什么用。您到了现场之后，您拨打完了电话之后，预约完了之后，您到现场一看，您喜欢，您就可以按照您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您不喜欢，好，那您再找别家，没问题。 对， 对吧？但是您看看，可以去看看什么，看看我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嗯， 原来我记得像那个项目，就是那个进口的项目，我不知道原来是有没有啊？因为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看样板间的时候，有一间样板间是王维。他相中了，他说：“哎呦，这套好。 嗯” 结果一问，这个贵。 上次你们去的时候还真没这套家具 啊，没有，啊， 这套家具摆出来的时间不长 哦。 虽然不长，但是已经成为我们实木家具里面的销冠产品了。 哎呦，呵， 嗯， 看来这个大家英雄所见略同啊， 没错， 是吧？ 而且他的 好的东西都喜欢。 对，很多细节啊，你一看就会发现它的与众不同。 嗯， 当然这种呢，节目里边其实说出来都是比较片面的， 是是是， 还是需要您去现场看。 对， 比如说您可以看这个，我可以 怎么说，卖个关子啊， 嗯， 您可以去现场看看这个餐桌的底部， 嗯， 它跟其他的餐桌底部有什么不同， 嗯 啊，那么其他还有很多小细节，包括柜门打开以后它的那个荷叶的质量， 嗯 啊，滑轨的这种阻尼的感觉， 嗯， 您都可以去我们展厅现场体验， 嗯啊，哎，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您到现场可以看到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嗯，每次我也问，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看完了之后很满意，我要报名了，我要开始装修了，嗯，但是我挺着急的， 嗯， 刚您说了现在同时1000多个工地同时开， 嗯， 那我的这个装修工期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工期跟您没有关系，这个只要您安排好时间，因为全邦源我们也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整装企业，嗯，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施工人员完全能够满足您的这个服务需求， 嗯， 那主要看您的时间，您说 OK 今天过来我们确定了，您把那个意向金交完以后，我们马上可以安排设计师给您去做量房服务， 嗯， 量房设计师出平面图，有时候他熬夜出，可能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平面图就做好了，那您如果方便的话碰方案，方案没问题咱们就约时间去现场交底就行了， 嗯 啊，交底其实在交底之前您去我们展厅，因为我们也是一站式的这种整装公司，我们有主材展厅1000多平米， 嗯，是的， 大品牌建材里边都有，您把您家要用的瓷砖洁具地板橱柜门这些全选好了，咱们就去现场交底，然后马上就能开工，这过程大概1周左右， 嗯 啊，1周左右，然后施工的话新房老房不一样，新房快的话40多天也能做完，老房差不多要50到60天，因为它会有拆除改造，还会有水电这样的重新的这个走管走线， 嗯， 所以呢会比新房要耽误一些时间， 嗯 啊，总之还是在于您，我们的服务完全能够满足客户需求。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怎么可能那么快啊， 嗯？ 原来我自己找包工队，这包工队是属于我自己的，做的都没有那么快。原来我也问过蔡总这个问题，蔡总跟我说，其实它像是一个流水线的一个作业。 对， 他比如说做基础施工的就这么几个队伍，然后他是在轮着一直在做，一直在做， 没错， 做完之后马上就交接给下一个，比如说我做一些基础的装饰工作，再做完了之后我再交给做什么，比如说家具进场啊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软装的东西， 对， 好，这个流水线的作业它就比一个包工队我什么都做然后交给不同的工人来做，它就要效率要高得多， 要 专业 很多， 对， 要快很多。 还是这句话，大家到现场看一看最好了。任何的搜索的这个地图当中啊，搜索的这个引擎当中，您直接输入全包园就能找到咱们的展厅的位置，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06-8866就可以了。 没错， 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郝阳，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处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